大家好，欢迎收听音乐旅途，我是楚天。今天的音乐旅途继续走进音乐主题，成长需要独处。 新的戒指失了光泽，纪念过了呢，沉默着，天快暗了，我们该把往事收拾。 梁静茹的歌曲，哪怕是繁复爱情当中的微小局部，可因其甜蜜受其鼓舞，大多人愿意激荡勇气追逐幸福。这首《会过去的》是否会在成长路上给予你安慰

相识的感觉。 从画面、操作、打斗特技，还有轻功飞起来的感觉，都超级棒的。